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池。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山区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今天整体来看呢，天晴气爽，适宜假日出行和开窗通风。夜间皓月当空，赏月正当时，但是呢，昼夜温差大，早晚也是天气偏凉，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那么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并且与天河核心舱成功对接。今天全运看点：苏炳添中秋夜竞逐飞人大战。百位企业家云端团聚，北京诚邀全球高端服务企业来京发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昨天15点10分，搭载着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点火发射。昨天的22点08分，天舟三号成功对接于天空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端。在阖家团圆的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呢，天舟三号为坚守太空岗位的天河、天舟二号两位好兄弟送上了来自家乡亲人们的中秋问候和惊喜大礼。货运飞船为满载状态，运载了可支持3名航天员6个月的在轨驻留物资、空间站备份设备、空间科学载荷等货物。此外呢，还携带了补加推进剂等上行物资。今天第14届全国运动会将会进行游泳、田径、举重、体操等19个项目的争夺。田径项目今天将会角逐9枚金牌，其中呢，最受瞩目的金牌当属晚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东京奥运会归来的苏炳添将会闪亮登场。另外呢，男子撑高跳这个项目呢，东京奥运会的中国队参赛选手黄博凯也将会亮相。女子跳高项目，东京奥运会中国队参赛选手、中国田径项目规划第一人郑妮娜丽将会亮相。游泳项目将会在今天产生4枚金牌。近日2021北京两区与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机构以及国际高端产业服务企业合作主题沙龙在京成功举办，来自法律服务、金融服务、科技等高端服务业的头部企业、跨国公司等机构的负责人走进北京国际商务服务片区，了解自贸片区的创新优惠政策。市政府副市长、市两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进柏在致辞当中说，两区建设短短1年的时间已经完成国务院批复任务的80%，通过产业加园区加要素3类开放，搭建起改革开放的北京样板，诚邀全球高端服务企业来京，成为了两区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由北京演艺集团创牌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天桥艺术中心进行首演以来的第二轮演出。这部北京和新疆和田两地联合创作的舞剧呈现了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鉴赏课现场邀请舞者做片段展示，观众还能从纪录片中了解舞剧创作的背后故事。主创团队曾前往新疆尼雅遗址采风，这部舞剧在舞美设计上则充分体现了丝路特色。舞美设计刘科栋表示， 我们这舞台也是一个极简的舞台，是吧？元素其实非常的精简，除了具有文物价值的梁和柱之外，就是我们通过冰屏来构成了一个有富有想象力的重现了一个古国的一个意象， 全靠年轻的男男女女舞者去表现各个年龄段的人。 总编导王葛则在现场与观众分享了创作体验。他告诉记者，第二轮演出将更注重舞蹈与灰的表达， 每段的舞段的精致的这个打磨上，我觉得做了很多功夫。我希望他能做到一种极致感，就是这么宏大的一个题材，我们为什么会用一种荒诞色彩，带一种轻喜剧色彩、穿越色彩，像迪士尼一样的。但在一部戏里面，他给你一种很多种体验。 一位全程参与了鉴赏课的观众告诉记者， 能让我更身临其境的去看这个舞蹈的创作的一个过程，而且能够进